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64集，狡诈。雷长明到达磁州百里外的山地，天下起了小雨，他没有贸然进军，而是据地休息，开始安营扎寨。澹台虎蹲在草丛里，看着下边。 这是要打持久战的意思，他把队伍拖这么长，叫人根本看不出有多少兵啊。 但是他们把灶起得密密麻麻，我看着就怕。 丁涛在雷长明驻兵的地方画了个圈。 我去沿途的镇子上打探消息，都说他此次带的人确实有4万多，他们路上把靠近磁州这片的流匪都吃掉了。 真假参半，才能让人无法辨析。 萧迟也起身拨开带水的枝叶。 他若是真的有那么多人，何必再继续招降纳叛？一直要打仗的队伍，最怕的就是临时填充，那会被迫打乱军事之间一直以来的配合，让一股狼虎之师变成乌合之众。 我也是这么猜测的。 澹台虎随着萧迟也走出林子。 他越是想要别人知道他有4万人，实际上就越是心虚。主子，他是在怕我们。 萧迟也在小雨里脱掉了披风，扔给后边的丁桃。他一边挂着刀，一边看着澹台虎。 他若是害怕就不会来了，他这是借势恐吓，看咱们是去都出来的，想要吓唬我们。 南陵猎场没有打起来，那是戚竹英带着启东守备军压下去的叛乱，明面上看着跟萧迟也没有关系。禁军从前在去都叫八大营看得低，像是废了。这几年虽然接管了去都巡防，但那都是权力更迭下的替换，他们没有打过像样的仗。他们和萧迟也一起被雷长明看作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。 他轻敌那是我们的优势，但我们自己若是也跟着轻敌，那就是活该挨打。雷长明不是普通人，他在中国东南方能称一霸，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。 萧迟也翻身上了马，拎着缰绳说： 澹台虎，6年前你从登州逃到了去都，现如今我们已经回来了。我问你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带着兵马入户禁军时我说过的话？ 澹台虎眼睛上落了雨，他仰头看着萧迟也， 卑职一刻都不敢忘。主子说，国耻犹未雪，家仇尚未报。 不错。 萧迟也勒马抬眸，看着雨里乌压压的人头，沉声说： 边杀人在中博屠掉了几座城，离北铁骑和启东守备军打跑了他们，可这仇报了吗？这对于边杀骑兵而言，不过是跑了场消遣的马。去都里怎么传呢？他们说宁做一条狗，不为中博狼。中博在屠刀下受的耻辱，如今能拱手让给别人去洗吗？我们彻夜不休地驰骋在梦里，此刻雷长明就是挡住你我的阻碍，跟边杀骑兵再战的机会就在眼前，要输吗？ 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但是没有一支军队情愿永远地输下去。这6年里，他们从一盘散沙的锋营乙队变成了训练有素的肩甲利兵，进军就好比是萧迟野的侧影，他们一起被埋进了金色的尘沙里，成为大周数万雄师夹缝里不值一提的蝼蚁。过去别人怎样形容他们都可以，顶着废物的骂名都可以，他们终将从沙砾里露出锋刃。劲风豁然吹展了旗帜，澹台虎紧抿着唇线低声说： 要赢。 雨声倏地转为急促，澹台虎粗鲁地擦着眼睛，在背后逐渐形成浪潮的喊声里嘶哑地说道： 要赢， 要赢。从这场开始直到战死的那一刻，要赢就必须成为禁军的唯一的念想。他们面对着成名已久的前辈，他们要拔刀亮剑，要策马狼奔，要去一个一个击败阻挡在身前的所有人。他们只能赢。离北铁骑可以输，启东守备军可以输，甚至是雷长明的军队都可以输，但是禁军和萧迟也不可以。 他们挣脱了束缚的同时也离开了支撑，他们如果不能赢就只能死。萧迟也调转马头，擦掉了下巴上的雨水，像是嗅见了血肉味的狼。他拔出那把象征贪婪与狠戾的刀，对身后的狼群说： 该我们进食了。 雨水噼啪的砸破了水面。雷长明听说磁州的特使到了，他在帐内接见了对方。 程峰先生。 雷长明高居虎座，着着披风，打量孔令。 有些日子没见了吧？ 孔令行礼。 大当家过去常来咱们磁州，都是老相识了，怎么这次这样大动干戈？ 雷长明意外的不是个莽夫，他满是伤疤的双臂间没有任何装饰，衣着朴实，佩刀的刀把已经被磨出了痕迹。猛然看过去，他与中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百姓没有差别。他没有念过书，身上有着一股常年混迹江湖的匪气，但那似乎只是伪装，因为他相当敏锐。雷长明没有与孔领虚与委蛇，他第二眼就盯住了沈泽川，咧嘴一笑： 哎，既然都是老相识，吃杯酒的事情，程峰先生怎么还带着锦衣卫呢？ 孔领神色自如： 大当家重兵压城，不就是想要见一见侯爷与沈同知吗？如今我斗胆替两位互相引荐。同知大人，这位就是名震中伯六州的雷长明，雷大当家，是端敦两州的天王老子。大当家，这位便是去都亲自破例提拔，位列天子近臣的沈泽川，沈同知。 久仰大名。 雷长明像是有点兴趣。 沈泽川呐，你就是沈泽川吗？听说韩城设计必城围剿，你一个人就杀掉了他仅剩的精锐之师，刀刀毙命，是快不见影。你如今跟着萧迟也不往离北走，怎么反倒跟着周贵他们混在一起？他一个规规矩矩的州府装不下你这样的杀神吧？ 我也是个规矩的人。 沈泽川微抬右手，露出侧腰： 我来见雷大当家，可是连刀都没有带。 雷长明抬手挥退因为沈泽川的动作而逼近的侍卫，指了指沈泽川： 你见天子都不屑刀，见我却做得这样尽心。 他哈哈一笑，声如洪钟，大声说： 难道我比天子还尊贵？ 沈泽川微笑： 如今太后主政，朝纲不振，早已没有天子一说。大当家英雄盖世，我自然需要这样恪守礼数。 雷长明靠着虎座，把盘里的番薯掰开吃了两口： 你们在去都里待久的人讲话都好听，你直说吧，你见我干什么？ 我今日来到大当家的帐下，一是专程拜访，二是愿意与大当家谈谈日后。 沈德川说着端详帐篷： 大当家在此安营扎寨，到底不是长久之策，禁军若是迟迟不来，大当家难道还要日日等候？ 你比我了解萧师爷。 雷长明几口吃完了番薯： 他爹和他大哥都是名将，他自己能差到哪里去？我等他来跟我谈。磁州就这么大点地方，我甚至不用找也能猜到他藏在哪里。他占据磁州不走，我就没法进去嘛，这事总要解决，是不是？我等他，我不着急。 他的两万禁军精于骑射，在马上的能耐不亚于离北铁骑，现在与他打起来对大当家反而不妙。 沈泽川见那些侍卫又要动，便先笑了： 他在城内有磁州粮仓作为支撑，大当家在城外只能靠后方粮草支撑，40,000人一日的花销就是个骇人的数目。这场仗拖得越久，大当家亏得越多，这笔账想必大当家比我更明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